舍的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，前途孤单又漫长，漂泊的少年郎，你为什么还那么倔强？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？谁的青春能不荒唐？谁初次伤我不慌张？你说你的脸庞是雨水淋湿的，爱上漂泊的少年郎，你只有一把破吉他，你只有握紧拳头用力把歌唱， 摆在我的床边，他曾经陪你山世界的谁，他现在静静地躺在我的衣柜。天哪，静静地躺在我的衣柜。

相关的人海，杜绝你的时代，风花再俗留白，都落一身尘埃。传来冰消雪融化，响亮寺外，晨昏光阴都在夜山顶分开，人间的气候不为谁更改。 想的

藏在书包，我纯真的你，我生命中的唯一。 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。

上涌现，我彷徨不可前。

山回忆，行人走远，喝酒装扮着雨滴滴沦陷，我知晓的沧桑模样看起来特别，从未抛头露面勾结从前，老却再也不惧怕风雪沉淀，诗人笔下画风传入仕途迷阵眼，眼泪放浪扬土地荒凉，不见 一生不

就是 你说 I'm really love you. 假期，你们的仓皇离去。

住你梦想的，在你生命中一生根发了芽，开了花。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去哪儿、你看那九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？世界上七千个地方，我们定居哪？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你喜欢去哪？青海或三亚， 尽头，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。